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那约翰福音就是老约翰所写的。他讲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特别挑选了耶稣行了很多的那个神迹奇事啊，没有办法记述嘛啊，七个神迹奇事在约翰福音里面。那这一个神迹奇事呢，是耶稣第一个行的神迹奇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要放下过去所可能知道的啊，可能所明所以为的，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新的眼光，好不好 ？Fresh eyes， 跟你旁边人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眼光。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来读这一段经文，然后用新的眼光来明白耶稣在地上的第一个神迹奇事，就好像发生在你身上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啊，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运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极尽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住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在炉中。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圣殿的目的，主，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主，我们生活的目的，主，我们服侍你的目的，主，我们敬拜你的目的，主，我们赞美你的目的，都是要让主你自己得到当得的极大的荣耀。主，你今天敞开我们的心，智慧启示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谦卑的来领受的时候，主你就亲自向我们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在加利利的迦南有一对新人，他们结婚了婚礼上面结果出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结果酒不够了。当时在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他们的文化当中，那婚礼就像中国人一样嘛，是非常非常隆重的甚至有时候可能我在想象的时候，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隆重一点但现在在美国的话那个小夫妻一堆，哇，在教堂或者在哪里举办婚礼的时候，你都先登记我要参加，是不是？你要吃牛肉还是要吃羊肉？你还是要吃鱼，已经事先已经定好了，对不对？就是吃完以后怎么样？新郎怎么样？拿一把花往后面一丢，然后新郎跟新娘就去溜走了，是不是？去度蜜月就好像完了事。但是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不是这样他们结婚让众人来祝贺他们一对新人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黄吃全村的人在加利利的迦南 哦，可能不只是迦南，周围的那些亲戚朋友啊，或者你正好路过那里啊，也可以进去啊、哦。一搞就是搞，可能一个星期，一般都是要七天这样。但是发现一件事情呐、啊，他说婚礼上的酒没了，那酒没了是一个非常严肃恐怖的事情啊，就表示你新郎新娘没有准备足够嘛。是啊，没有足够人家吃多尴尬啊，是不是啊、哦、有一天假设某人邀请你去啊、吃，结果哈、啊、结果吃了都不够，还怎么样，肚子还饿啊，他也蛮尴尬，你也蛮尴尬，是不是啊、哦、所以当我们在，我跟 Amy 在哦准备请客的时候，我们都是要 double size 啊，假设十个人来我们家，那我们要准备二十人的份嘛，对不对啊、哦、哎，吃饱了再带一些回去。但是在这个婚礼上面出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酒用尽了。当酒用尽的时候，这是一个对新人，那对新人新郎新娘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些参加的客人甚至可以怎么按照他们的规矩啊，可以去告他们呢。哈哈哈，出了30块钱的礼金呢、啊、哦，还可以去告他啊。哈哈，是终身的遗憾，对这对新人来说，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事情。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同样的？你曾经有过哇，酒用尽了，不要想象一下，这个是啤酒还是红酒什么酒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也是啊。有时候你有没有？哎，真的钱没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光景，我们这里都很富裕嘛。我来美国的时候才带了700块钱，结果第二天到了学校就发现700块钱已经用光光了，很尴尬。还好我的 roommate 还借我几百块钱，我就等到哇第一次拿奖学金哇可以还他，没有钱很尴尬，是不是啊？刘妈妈在笑啊。我们人际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有时候哎出了这个状况，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啊。哦，谁要打第一通电话？谁要发第一个微信？对不对？谁要先赔礼道歉？好像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酒用光光了，本来那一个夫妻的之间的那个爱情啊，那个度蜜月的爱情啊，嚯、哦，结果怎么是都是冷眼相待啊？有没有？曾经发生过，是不是啊？甚至我们在职场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啊，忽然间发现，哎，不是被 promote 啊，被 demote 了，不是被升级啊，结果被怎么降级啊？不是被升迁、升薪，还是被减薪啊？甚至到被 lay off， 都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酒用尽了，甚至我们的健康出了那个红灯啊，啊，忽然间不知道哪一天，后来那个报告说，哇，哪里有问题了？像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这对新人一样，在一个很有盼望的时刻，好像出了状况，是不是？哦，原来我们那一个热情啊，原来那一个读经的热情，在祷告城墙上面每天15分钟的一个祷告的那个热情，我们参加主日学的热情，参加祷告会的热情，那一个服事的热情啊，在牧师的催促上下面，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热情的，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结果发现哇，这个也是那样的枯燥，就是那样的 routine， 就是那样的枯燥。哇，原来哇没有兴趣了，我们的热情没有了，酒用完了，是不是？而且常常我们发现我们的智慧聪明真的是不够，真的是不够啊！不管我们再怎么样在工作的场合怎么样的努力，但是没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里面自以为我已经酝酿的那一个酒啊，真的是不够用啊，不够用啊！有没有？你在服事当中，你在工作的场所，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有没有求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给你啊！当神给你一个 idea 的时候，给你一个 idea， 一个好主意的时候啊，哇，这个就是你生意兴隆的时候，哈利路亚！而且我们常常发现，哇，那个服事的那个能力啊，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工作的场所，在家庭里面，甚至有时候服事我们的另外一半啊， 服侍我们家里年长的啊，一个月两个月还可以，一年两年有时候就怎么样，觉得这个能力缺乏了。但是这个酒用尽了，在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里面，第一个神迹奇事里面，耶稣怎么样可以将水变成酒，我那一个没有能力的神可以赐给我们能力，那个忍耐力没有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翅膀底下，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持守，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怎么样，我们可以奔走不放弃，还有很多，甚至我们的爱没有了，对神的爱，对弟兄姊妹，对家人的，甚至对小孩子的，哇，这个逆子啊，是不是有时候这个爱好像没有了，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我们那一个酒原来真的是在一个美好的光景当中，但是忽然间发现没有了，就用尽了，就用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耶稣他的妈妈玛利亚，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嘛，这个之前知道是耶稣去呼召门徒嘛，是不是在家渔夫啊那些，对吧？然后哎，他们被邀请到这个婚礼上面，哎，表示这对新人还是认识他们的，表示耶稣在行神迹之前，哎，这些人是欢迎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就将耶稣欢迎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服事当中的时候，这个光景会被改变。玛利亚发现了，发现这件事情，她说哎，他们酒怎么样没有了，他们没有酒了。哎，玛利亚怎么知道他们没有酒了呢？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婚礼办得非常是详细周到，甚至有什么呀管宴席的那一位。什么叫管宴席啊？英文里面说那个 master of 这个 the wedding management 啊，或者他说 governor of the wedding manager， 就是那个他是专管这个宴席，应该是已经计划得很好，他应该是都知道。但是在这里玛利亚怎么知道这个发生在厨房里面后面的事情，哎，怎么会知道呢？就像你今天坐在这里还在听到的时候，哎，忽然间你说哎，我们今天的饭烧得不够啊。当然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啊，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这里也有专门烧饭的大师傅啊，所以就是那个好。玛利亚怎么知道没有酒了呢？玛利亚怎么知道会没有酒，就表示玛利亚她非常是一个警醒的，是一个观察的，是一个在那里非常 involve， 就是非常 engage， 非常融入到这一个婚礼当中的。他在那里看，他在那里关心，他在那里甚至瞭望。哇，这么多客人出席哎！呀，这个新娘新郎准备的酒有没有？结果他发现酒真的没有。他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人。什么是一个警醒的人？英文里面叫Watchful， 就是 watchman， 就是站在城墙上面瞭望远处，看有远处有什么情况发生，有祸乱的世界要临到，甚至有仇敌要来攻击我们的。就好像我们每天站在祷告城墙上面怎么样祷告，我们就是守望者，我们就是为你家庭呢，为教会，为你的社区，为你孩子的学校，为你的公司，为这个国家来守望，来看望。玛利亚她看到在其他人看到之前，甚至管宴席的那一个人，甚至那个牧师知道之前，你已经知道了，所以牧师不警醒。哈利路亚，所以他在那里看到，所以他看到以后他怎么样，在圣经经文里面他说哎，就这么几个字哎， 英文四个字，中文怎么六个字，对不对？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哎呀，如果是你，如果是我的话，哇，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他们没有酒了，是不是？哈，怎么搞的这一对新人呢、啊？你不想想吗？哎，你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你们两个人还是蛮出名的嘛。你哎，你没想想，虽然你邀请五十个人，但是搞不好有两百个人要来，你说要做一点准备，有一个 extra 酒放在那里吧。你看，你看，你就是没有准备那一个人啊！我哎，你这个管宴席的，你算经验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经验？你到底哎管过宴席有多少次啊？你这个怎么就搞得这样糟糕的？是不是？哎，我们有没有常常会这样？哇，发现有一点事情的时候，哎，我们说哇，这个事情不对，然后我们就在后面就怎么样找很多的原因，哇，找很多的解释，然后我们就手指头指向了谁，哇，就指向了别人。但是玛利亚她知道以后，她怎么样？她还这样沉得住气啊，在这里很平淡的，她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是一个祷告的妇人。当一个人他是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的习惯，当一个人是一个守望警醒的人，当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在每天他与神的读神的话语灵修当中，与跟神建立一个美好关系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哇发现事情怎么样就哇跳起来发生事情，结果呢就怎么样，他的本来很 他讲话都很温柔的，后来就怎么发现哇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这样的凶恶的啊。这个玛利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在面对这一个环境，面对这一个难处当中，他怎么样，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跟谁说啊？他跟他的儿子耶稣啊，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他没有说任何他们没有酒可能的理由，或者他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去 Costco 买一堆，是不是？是啊，我也常常跑 Costco， 但是他没有，他知道耶稣可以解决这一个难题，虽然这一个难题还不是玛利亚的难题啊，是别人的难题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我们为祷告，我们当然要为自己，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但是我们在教会肢体的生活当中，哎，我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有一个方面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带到神的面前，不追究任何的理由，打开刷鼓问到底那个理由，而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这位弟兄他需要生意上面的客户，为他祷告，神可以送客户来啊，神可以做啊。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所以玛利亚怎么知道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难题，解决这个危机呢？当然，玛利亚对耶稣是认识耶稣的。这一个认识不是说表面上面的认识啊，好像我们听到名字的认识，耶稣。当然是玛利亚所生的，她知道，她知道在她怀孕的时候，这个就是要来的弥赛亚，而且怎么样，当她的 那个表兄啊，是约翰，哇，为了这个弥赛亚，为了这个表弟，他到旷野啊，然后怎么样，在那里呼喊啊，说哇，你们要认罪悔改啊，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只说这就是要被杀的羔羊啊，拯救人类的。玛利亚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对耶稣有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一个认识的关系，他知道这一位神的儿子可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他居然是弥赛亚，可以解决世人的罪，然后这一个酒没有的问题，难道耶稣不能解决吗？难道我们生意上面有亏损的，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名，神难道不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我们身体上面出了状况的，当我们回转归向耶稣的时候，神迹的医治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来认识，认识这个字，不是说这是看见，认识原来希伯来文他们讲到认识，就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的。所以玛利亚她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耶稣在这里，我们知道故事里面，在约翰福音二章四章里面，耶稣的回答话是超过超过你可以想象的，好像怎么是这样？耶稣，你怎么跟你妈妈讲话？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他说，妈妈说，玛利亚说，儿子啊，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母亲啊，原来的不是说妇人了，原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这件事情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了。什么时候没有到啊，儿子？什么时候没有到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得荣耀，他得最大的荣耀，上十字架为拯救我们，他不断死，而且埋葬，第三天复活，他得到了极大的神给他的天父给他的这个荣耀，就指这个时间，耶稣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你跟我就是为了拯救你跟我就要拯救了 Lucy 一样，耶稣的目的，他这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拯救，那一个生命是要被完全所翻转的。所以耶稣在说，我跟你什么相干？在这里，这实际上不只是耶稣跟玛利亚所说的，这是耶稣也是跟我们所说。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神的面前，我们向他呼求，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甚至有时候我们是信心是不够的。但是耶稣说，你来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到底这一个祷告要成就以后，跟耶稣有什么相干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就像但以理，当他70年如一日，在哪里啊？巴比伦啊，被掳，对不对？他每天一天三次啊，面向耶路撒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有一个目的啊，他有目的就是要神啊，你让以色列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可以释放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当你读到但以理第九章的时候，这前几天早晨我已经发给大家啊，读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他祷告怎么祷告？他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为你自己，为你自己，不要延迟，为神你自己的名，为神你自己的应许，你不要延迟，你要做成这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将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不再将这一个难处看作是我自己的难处，我不再将这一个难处看作是放在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大山，而是我在这里祷告，你向神祷告说，这一座困难的大山是为了神你自己名的缘故。”我们在信心里面，神可以把它拿走。这个荣耀是给谁的？这个荣耀是给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心态的问题。当我们抓住这一个要素，当我们抓住这个 key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向耶稣求，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难处。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不管是在工作里面啊，服事里面，生意上面，不管什么健康上面求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主耶稣基督。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记得有那是前几年的事情，然后我们在做一个 project， 这个项目就是要 应用啊，应用某一家公司的那个产品啊，用在我们的那个啊电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里面应该会帮助公司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试验了，试验，我们也试验了，哎，不错啊，也计划的好好。然后呢，也申请，当然你要申请公司的那个金额嘛，叫 budget， 对不对？啊 ，budget， 但是呢，时间也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这个申请的 budget 没有批的话，上面没有最后批给你的话，那你这个计划，你这个所做的这个项目啊，这个 project 就泡汤了，就没有了。哇，那一天，那一天 我在跟我们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啊，在这个事情，然后说，哎，所有的都已经备齐了，所有的 paperwork 啊，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提好，现在就要送到啊那个最大的那个头啊去签字啊。但是结果发现那一天早晨他不在，他不在呀、啊！哇，今天最后一天他不在，如果这个不接，不是泡汤了吗？是不是？那怎么办？那就好像那个管宴席的那个管家、啊、管宴席的那个、啊、那个 governor manager 一样的 project manager 在那里紧张啊，我也在那里紧张啊。但是神提醒我了，这一件事情是为了谁？是为你吗？你在担心呢、啊？你这个项目没有了，你的工作搞不好就保不住了嘛。哎，搞不好就被上面哎给骂一顿，是不是啊？搞不好就给减薪了啊！不要说那个年总的奖金没有，是不是啊？哈、哦，我想起来了，为了谁啊？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任何的场所，我们有一个目的，要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我跟这个 project man， 我就跟他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说我要做一件，我现在去祷告。哇，你有没有在公司里面这样讲过？哎，有人的话举手。有哦，有，太棒了，给你自己一个掌声。荣耀我们的神的时候到了，我说我要去祷告，所以我就去祷告，去祷告。他在那里紧张，我就去祷告。我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反正我也不知道多久。哎，结果他送那个 IM 嘛，就是那个 instant message 说，哎 ，Tom， 他说，哎 ，CIO is coming back， 他说他回来了，我正把那个送过去了。What happened？ 到底什么事情 happened 了？发生了？神在那里可以调配嘛？是不是？神可以叫他回来啊？是不是？结果那个就那一天就批下来 ，approved， 呼，一块舌头掉下来，是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目标，当我们的服事有一个目标，当你的生活有一个目标，当你的工作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要荣耀神，神绝对不会亏待你的，是不是？是啊，大家都点头，哈利路亚。好，所以这件事情就交给耶稣来办了。所以玛利亚的她的、啊、信心真的是啊。啊、他因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吧、啊、在耶稣你完成神的计划上十字架之前，你甚至可以来照顾我们这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就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不只是为我们而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得到洁净，耶稣也看顾我们生活每一个细节的。所以玛利亚在那里就跟那些佣人怎么说，哎，他说照这一位耶稣啊，他说如果他跟你说什么你就去照他说就好了，照耶稣吩咐的去做， Do whatever Jesus says to you， 就这位耶稣叫你，就叫这些佣人了、啊、不知道几位了、啊、要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了。所以当时我们也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说，哎，把这个六头缸啊，水缸啊倒满了水啊。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嘛，因为那里是沙漠地啊，啊，那个你去人家家做客人的时候 啊不只是你的袜子先换掉啊， 啊，然后呢进去之前把啊，当时可能没有袜子，我乱讲，就是脚洗洗干净了，手洗洗干净啊，所以那个六头缸放在这家人家的门口啊，大家都有啊，啊，洗干净也要进去。啊，玛利亚跟这些佣人说：“哎，把这些水缸，然后放满了，哦，不是，耶稣啊，说把这些水缸放满了水，而且玛利亚这个之前跟佣人说，哎，要照耶稣所说的去做。什么叫照耶稣所说的去做？就是你不问任何的理由嘛，不 make sense 嘛，哎，这个客人。”都已经进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水都已经 用掉了，根本就不需要了。明天还有一批客人，明天再打水嘛。你看我现在已经搞得这么累，还要这样做，哎，有没有 make sense 啊？但是照耶稣所说的，就是不分任何的理由，真理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还嘴的机会。不在那里抵抗说啊，就是说，哎，这个不关我的事啦。是不是我今天就要下班了嘛？对不对？啊，他们之间没有真人了，所以说张三，你去打水；李四，你去挑水。哎，我姊妹，你去洗碗。玛丽娜，哎，你好不好去擦擦锅子啊？江大哥，卫生间那个卫生纸掉在地上，你去把它捡起来。我不敢讲张老师了，那个没有任何的这种，哎，玛丽娜跟我姊妹说，哎，你去杀嘛，你那个手比较巧嘛，对不对？啊，没有任何的争执啊，就是耶稣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没有任何的延迟啊，他们马上去做嘛，对不对？否则你不做的话，这个酒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照耶稣所说吩咐的，就是说我们就顺服耶稣所说的去做。当我们愿意顺服耶稣所说的去做的话，神迹就会发生，神迹就会发生。所以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把缸倒满了水啊，你不要想象这个六头缸啊，哦，好像啊，我家那个 back yard 前面的 yard 也有那个浇水的 hose 啊，哎，拿来把它自来水叫脏脏满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啊，那个时候你要打水去哪里？井边嘛，记得井边的妇人，对不对？去井边打，对不对？打水，我不知道是这样摇摇摇，还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门口也有井啊，这个水桶这样弄下去，拿上来，对不对？去打。一个水缸大，就是可以，它是盛满水的话，就是30个 gallon 啊，30家人，那就是250磅啊。那这里有六缸的话，六个水缸的话，你乘一下六，就是180个 gallon 啊，180个 gallon。当时不是说你哦，我把这个水缸本身就是石头做的，就很重了，搬去那里再搬回来，其实不可能啊。就是拿出那个小小的水桶啊，这个不是一个水桶。放两个 gallon 两家人的水，你说你提两个水桶、哦、那这两个 gallon 4个 gallon， 那你来回的话要多少次啊？至少也要40次嘛，对不对？至少也要40次。假设4个佣人去打好了，那每个人至少也要10次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新的眼光来看耶稣所做的这一个第一个神迹奇事。弟兄姊妹，这水缸要把水装满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当时来说，你会怎么样装？我们会怎么样装这个水呢？哇，是的，太棒了，牧师叫我每一天早晨起来灵修，是5点钟，我已经闹钟已经闹好了，哔哔哔，5点钟起来灵修，就好像用人去打水一样，哦，就蹦到哦那个井边了，啊，来想象一下，这里有6缸水哦，六缸，这里3个，1、2、3，想象一下，用你的想象力啊，然后这里这个水缸啊，假设这个是透明的了啊，这个是水，哎，水怎么已经变成黄酒了？啊，所以那个，假设你可以看到，哦，这是脏嘛，哇，太棒了，第一次，哇， 对不对？那马就啊啊，早晨五点钟起来就灵修啊，真的太棒！还有鸟声啊，在欢迎我了，啊，太棒了，太棒了！啊，第二缸涨水，哇哇哇，好像这个离过去没觉得离这个井这么远呢、欸，过去好像蛮近的，今天怎么？一拿来回几回，就这个井怎么这么远啊？哇，五点钟，哇，这个上个星期五点钟还不错，这个星期五点钟，哎，闹钟闹钟，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啊，让我再睡个半小时好不好啊？用了再大睡是不是啊？第二头缸，哎，稍微少一点水也没关系嘛，哎，稍微少一点啦，少一点没关系嘛，是不是？何必那么认真？何必那么认真呢、啊？你没听到这句话？何必那么认真？再打，我的脚也酸了，手也酸了，眼睛也发花了，是不是？啊，哎，怎么我的那个 iPhone 那个早晨的那个闹钟就不响了呢？慢慢这个水就，哎，不需要那么多嘛，会不会越来越少？有没有？有没有？有，是不是？本来是很有热情的。本来是充满了那一个激情，本来我也下了决心，本来我也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圣灵充满我，给我力量，我是永不放弃的，怎么搞的？过了三个月我就没有气力了，哎呦，我这个圣经怎么上面都有灰尘了呢？是不是弟兄姊妹？六头干，这六头干，我邀请你想一下，对不起啊，好像时间，如果时间万一有超过，大家可以吗？反正我 每次都欠你们时间，啊，欠你们时间，啊，但是以后呢，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哎，碰到你的时候，还给你一点时间。那个时候你说，哎，不用还时间，太快乐了，哈哈，对不对？啊，好，不管怎么样，啊，是我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吗？是我每天的读经祷告吗？是我在城墙上面坚持十五分钟的祷告？是我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吗？是我打一个电话给我旁边的那些福音的朋友？还是我在教会在地区的小组的参与？有时候我们很热情，但是慢慢到最后一头缸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可以这样做啊！哇，这个井是蛮远的哦，哦，真的是蛮远的，哎，蛮远的，真的是啊，哎，第一缸沾满以后，但是呢，第二缸我也是要沾满的，居然这位哎耶稣的说要把它沾满，我就把它沾满嘛，哎，张三，哎，你就来帮我一把，哎，李四说怎么样？哎，你手酸了是不是？我也替你挑一点。有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来啊，一起来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啊，继续啊。我早晨可能五点钟，哎，真的是，是蛮困难，但是，哎，我就至少在，哎，在上班之前有几分钟等候神。我可以这样啊，我生活可以调整啊。星期晚上真的 traffic 真的是很严重，哎，我都很不喜欢。我每次过去来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哎，我说我要在这里到底要多久啊？这样的 traffic 真的我有点受不了了。但是神怎么说？顺服，顺服啊！所以每次现在开车来这里的时候，星期五那堵车的时候，我都哈利路亚，赞美主，祝福这些我前前后面的这些车子啊，有些车子那个音响放得很大，哎，我说，哎哎，搞不好 这个年轻人 是在 跳舞敬拜神啊，祝福这个年轻人啊，蹦啊吧蹦啊，是不是？你一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嘞，啊，哎，听一篇很好的信息可以，是不是？哦，预备一下主日学，哎，在使徒行传，我就先读一下，先听一下嘛，像 audio 就像我们邝弟兄家一样，二十四小时读圣经的那个 radio 不停的，你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六头缸全部给沾满了。耶稣说把这个水缸倒满了，把这个水缸 倒满了。这些佣人还不知道这个水缸到底倒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会变成酒吗？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一本圣经，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神有给我们应许，当我们愿意全心的来爱神，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全人全力的把我们的生活融合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神迹必然发生。神迹已经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当中发生了，是不是？对，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就倒满了，直到这个水缸的口啊。想象一下，是不容易的。想象一下，他们是要出汗的，他们是要出汗的，他们的脚要酸，他们的手要酸，但是他们把这个水缸倒满了水。但是这一个顺服，就好像我们今天站在我们门口迎接我们弟兄姊妹进到圣殿一样，这个顺服就为神开了一扇门。这一个顺服就将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引入到这一个水缸里面。他们在那里，这一个顺服就在那里欢迎神迹的到来。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不是说啊，圣经上面教导的，有时候说哎，耶稣有没有直接叫我这样啊，你到底是谁？但是神居然把神家中的带领人放在这里，只要在真理里面的，我们都可以来听，都可以来施行，都可以活出来。所以站满以后，耶稣怎么说？哎，现在你就可以把它摇出来了，送给那管宴席的人了。那管宴的也尝了那水变的那个酒，我们知道水变的酒啊，他不知道哪里来啊，这那只有舀水的人知道啊。哎，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哦，他说尝了那水变的酒，而且只有那舀水的人知道，在这里没有说只有那舀酒的人知道。哎，这些佣人沾满了水，他只知道这个里面是水啊，是不是？他没有说，他已经看到，他已经知道说，哎，这已经是酒，然后当然我去送给管宴席的人，我就很放心啊，对不对？哎，不会错嘛，搞定了，对不对？但是他还不知道，只有当他在这个信心里面愿意顺服耶稣的命令去做的话，怎么样？送到那个水舀出来以后，送到那个管宴席人的口里面，怎么样？变成了酒啊！如果你注意一下，哎，这个酒瓶倒出来的是我的，是水啊，结果怎么样？下面是红酒，把它舀出来，把它舀出来。今天神在我们里面已经放了很多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医治、神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把它舀出来。当我们舀出来的话，神迹就发生。这一个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水就变成了酒，水就 H2O 啊，只有两个成分啊，一个是什么啊？氢，还有一个呢就是氧， H2O 就是水。但是酒呢啊，酒是酒有什么成分？有没有知道啊？哦，酒精啊，酒精，对对对对，有的是假的酒精，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没不用这些假的，相当会变成酒精。但是葡萄所做，它有什么？碳啊，叫你呼吸出来的 carbon 啊，碳啊，还有那个葡萄那个生出来的那个酸啊 acid 那个酸啊，其他的成分啊，这是 H2O 质量上面，质上就是质量上，不是说你水。耶稣的那个五饼二鱼啊，这是质上面的改变啊，质上面的改变，所以变成了酒，所以这个是一个转化。所以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是一个转化。这里讲到，这是耶稣所行，再加上 迦南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是一个转化，这个转化说让耶稣得到荣耀，你知道吗？耶稣为什么行第一个神迹，既然是叫水变成酒，神所在乎的就是你跟我的生命啊。我们原来的一个枯干，原来的一个平淡的那个水，但是耶稣说他进到你我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顺服，只要我们带出信心，我们这个生命是被转换的。原来是枯燥的，但是今天是有喜乐的；原来是没有信心的，今天是可以带出信心的；原来是不被祝福的，但是 Lucy 你已经被祝福了，因为神要显出他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转换以后，让神得到荣耀。我们常常说啊，幕后的圣殿的荣耀，这个殿的荣耀要怎么样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荣耀要在谁的身上彰显的，就是你跟我啊，加起来这个荣耀才会变得那么多，要超过先前的，要不要？这是显出耶稣的荣耀来，是我们生命的转化。你要这个转化的神迹吗？你要转化的神迹吗？水变成酒的这一个神迹吗？贫穷的要变成富有，软弱的要变成刚强，有疾病的要得到医治，没有信心的大有信心，不能服侍的有服侍的能力，原来是旁观者，但是今天可以变成参与者，原来是指点的，但是今天是变为默默无闻在那里服侍神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转化，这个就是转化的神迹，这个就是那个水在这个水缸里面摇出来以后变成了酒，这是一个新的酒。你要不要尝一下？就像那个管宴席的一样啊，哪有这样的好酒，这样的好酒你还留到，行了，你开玩笑嘛，好酒应该先拿出来嘛，对不对？何况我是管宴席的人，你都不先给我尝一口，太没有意思了嘛。弟兄姊妹，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更新转化工作，将是一个超过所求所想，是一个 surprise。 某一天你进到公司里面，结果人家说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你身上到底有什么是不是有声音，到底有什么 chemical， 还有点香味哦，因为耶稣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上散发耶稣的清香之气，棒不棒？要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工作的场所，在你邻舍的面前，我们说这一块地有很多的华人，因为你跟我，我们已经愿意被转化，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舀出来那个水，让他们来尝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尝到这个新酒，我们也享受这一个，我们而且这六缸的这个水变成酒啊，我要可能那一天应该喝不完了啊，应该喝不完，我们还可以保存，还可以 keep。 你要不要一直有这样的新酒？而且你每一次在这里所领受神的话语，你每一次回去的路上就充满了那一个兴奋啊，今天太棒了。这棒不是说牧师讲到棒，而是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他给你一个 touch， 他触摸到你了，你说今天太棒了。有是你走出去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进到何场，你就进到何场，为耶稣来发光来作言了，为他传福音。所以这需要这一个新酒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要有这新酒的，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所以呢，我就讲到这里，这个新的皮带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新的皮带，下周再分解，好不好？好，我们要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是的，主我们相信，在从5月1号到6月9号 这一个突破的四十天当中，你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主你爱的儿女当中，在我们的家人当中，主你正浇灌那圣灵的恩膏，那新酒新油已经浇灌下来。主，我们在这里愿意敞开我们自己，主，我们愿意被更新，主，我们愿意来顺服，主，我们愿意在信心里面听从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 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神的圣灵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天使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他完全的断开，来欢呼赞美他生命，起来，嘿，新酒浇灌带下新鲜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心又留下带出大能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我 从头再来一次。 我感谢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神的圣灵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 哈利路亚！ 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断开，来欢呼赞美他生命， 起来，嘿，嘿！ 新酒浇灌带下新鲜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心又留下带出大能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 新酒， 新酒浇灌带下新鲜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心又留下带出大能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 来宣扬， 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主，我们原本那一个枯干的生命，原本那一个平淡的那一个生命，但是有耶稣以后，我们却变得丰富。水已经变成酒了，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愿意这样的继续来顺服，继续来跟随，来活出你命令的时候，主，你已经放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那一个圣灵的大能，将来转化我们，转化基督徒教会，转化 Pomona， 转化 Claremont， 转化 Upland， 转化 Temple City， 彰化 San Gabriel， 彰化 Monterey Park， 彰化 Covina West Covina Diamondback， 所有这附近的城市，主，我们愿意成为带着转化神迹的主你的儿女，凡到之处要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水变成酒的这一个神迹，要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他们都要来尝到这神你赐的美酒。这是耶稣的爱，这是天父的爱，这是圣灵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们的，你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你的幸福。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话语来亲吻我们，我们就一起快跑来跟随你，永不放弃。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神的教会说，大声的说，阿们，阿们。